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 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怀疑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怀疑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就这样的陪你一笑而过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张信哲，有个人想我就好。凄厉的雨声，如沙的月光，清脆的钢琴，低婉的提琴，清灵的歌声，这些元素都在同一时间挤入耳膜。能有多少人能承受到这一份空寂悲凉？夜色阑珊，孤独在心中缠结起来，一个人孤枕难眠，辗转反侧，只是在等待心爱的女孩真正的走入生活，幻想着她会在远方挂念着自己，也就够了。一个人不孤单，想念一个人才孤单。

96.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齐秦一直没有老去，他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一匹来自 把他的线接

慢慢熟，慢慢变成了朋友。寂寞的夜，独自承受。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。伤人的爱，不堪回首。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。你和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。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。你和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。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。你和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。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。你和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。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高喊2047口号的广汽三菱欧蓝德一改三菱近几年在中国市场的颓势。而何为2047呢？其中代表的含义就是200,000四驱七座。在此前的百名车主评新车调查中，大部分车主对其外观设计、配置以及性价比给出了好评，也有部分车主认为做工和用料仍有待提升。2018款三菱欧蓝德配备了2.0升和2.4升两款自然吸气发动机，传动系统均匹配了 CVT 无级变速箱。配置方面，可以发现入门车型的舒适性配置可以满足基础使用需求，但安全性配置的不完善导致其只适用于简单代步。而从次低配版本车型开始，配置有了大幅提升，如全车的9气囊、 ESP 车身稳定系统、主驾电调座椅、电动天窗和前排座椅加热均有所配备，能够给予车内人员舒适惬意的驾乘感受。广汽三菱欧蓝德与竞品车型相比，配置表现十分突出，尤其是安全性方面，中配车型就已经标配全车9气囊以及 ESP 车身稳定系统等，并且在舒适配置方面，如电动后尾门、自适应远光灯和 GPS 导航等，都成为了傲视这个级别同价位选手的资本。此外，七座布局更是该级别多数车型所不具备的，可见广汽三菱欧蓝德很准确地掌握了市场需求。油耗表现符合消费者对于2.0升和2.4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油耗的预期，车主表示在高速行驶时发动机的油耗表现出色，常常能跑出100公里7升左右的成绩。在新车调查中，油耗在10升以下的车主占比约为67.8%，仅有17%的车主对于广汽三菱欧蓝德的油耗表示不满意。在城市道路中行驶，广汽三菱欧蓝德上所搭载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和 CVT 无级变速箱的组合表现十分平顺，整体动力输出线性自然，毫无突兀感。在用户口碑中，多数消费者对广汽三菱欧蓝德的外观设计和性价比表示认可，除此之外，较大的乘坐和储物空间也深受好评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

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生活中的我们，明明只是一件小事儿，却成了你心里的一大困扰，郁结不开。哪怕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了，却还是牵绊着自己难以释怀。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，放下才会快乐，看开才能幸福，却总是免不了对那些失去的、得不到的念念不忘，甚至因此浪费了当下的时光，得不偿失。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佳媛，

是你牵了